专席，叶修继续耐心指挥这个流氓。专席是这个技能的系统学名，叶修怕这个新嫩玩家不知道俗称，所以以这个标准的技能名相称。其实，在玩家当中，这个技能都是被称之为板砖的。没错，就是天上地下无处不在。 街头巷战中，每每会被人当作利器的板砖。在荣耀里，流氓的板砖可直拍、可投掷，甚是威武。此外，这一技能也有特别效果，有50%的几率让目标产生3秒的眩晕。不过，想产生这个效果，拍的地方还得是头。另外，板砖也有隐藏效果。 那就是在板砖拍头打出的是背击时，眩晕几率将是100%，持续时间4秒。叶修这边真来不及给这流氓做详细解说，不过好在板砖砸头会晕，这效果不是隐藏，技能里就有说明。这流氓玩家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这一砖正是朝着血枪手的脑袋去的。 不过遗憾的是，他这一砖脱手而去是投掷出去的飞砖。飞砖伤害减半，眩晕几率减半，眩晕效果减半，而且这一砖还飞歪了。白痴，砖头拿起来对着后脑勺砸。另有旁人代替叶修做出了指导，板砖的这个奥义从来都不是秘密。 新手流氓连忙虔诚地嗯嗯着，烈焰冲击。叶修召唤元素法师，一道烈焰腾地升起。叶修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总算不是像流氓那样的心嫩。只不过面对 BOSS 血枪手，低级烈焰冲击的浮空甚是渺小。不过叶修却早已经指挥君莫笑技能接上，崩山击。 鬼剑，开个刀魂，抛杀，立业，鬼斩。 叶修简洁利落地进行着指挥，5个原本当作死人的玩家突然发现，对付血枪手原来竟是这么简单吗？原本他们千方百计都打不到的血枪手，此时竟然就像是一个沙包，砍出的剑、拍出的砖、放出的法术，无一不中。 无人中较有经验的玩家看出来了，这一切都是君莫笑居中调配的结果。这人会用他的攻击将血枪手刚好控制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，而指挥他们放出的技能也正好会成为下一位攻击者提供的控制。于是环环相接，就在这样美妙的节奏下，痛快地输出着血枪手。 血枪手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，但他还手攻击的目标总是君莫笑，而叶修却是早已经看穿了他的套路，每一击都躲得恰到好处，而且丝毫不连累队友。一支原本被当作尸体的混乱五人组，瞬间已被叶修捏合成了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。五人技能用得惬意。 叶修可一点都不轻松，他很清楚，他无论是在技能操作上有一丁点失误，或是在指挥上有丝毫的判断不准确，马上就会是另一番局面。还各占一方的三大行会玩家此时却已经全都呆住，他们浩浩荡荡各带数十人马，在有持续后援的情况下。 却在看着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6人小队猎杀 BOSS 而不敢上前，一个个心神不宁的在这左顾右盼，怎么看怎么弱智。看吧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指挥。 霸气雄图这边，叶未央叫着：“现在是高兴这个的时候吗？” 会长叶渡寒痰黑线：“ 这个君莫笑。” 居然有这么可怕！ 中草堂是一直对君莫笑只有想法，尚在观望的一家。现在他们总算是观望到了君莫笑的实力。 会长车前子目瞪口呆。 哎，这样下去，血枪手真要被这个家伙给杀掉了。 兰西哥这边灯花叶也在对着蓝河叫了。于是三位会长大人又开始了奇怪的扭动，这边转一下，那边转一下，观望着另外两家的反应。心照不宣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做，大家都清楚。 把另外几个人干掉，军魔校不要碰，如果他们向军魔校出手，要帮忙。 蓝河下令。 帮谁啊？ 有不上道的问。 废话，难道去帮那两家混蛋？ 众人会议。 哪支队伍有空位，立刻把军魔校加进来。 蓝河说。众人都有了几分悲壮的神色。空位现在当然没有，但一会儿就会有，因为必然有人会挂，这一挂就会回上户口的城镇自动脱队。三大公会的人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动作。 咦，那些人要来帮忙了。 流氓玩家突然说着，语气中居然还带着惊喜。叶修叹息，这家伙还真是完全不了解状况啊，这些工会怎么会来帮忙？他们是来抢怪的，之前没动，只不过看这些家伙乌合之众根本不值得抢，血枪手就可以把他们剿灭而已。 闪人！ 叶修沉声道。 什么？ 流氓玩家莫名其妙。其他四个玩家其实也都是新人，不是新人的话就该知道血枪手的厉害，不会聚点乌合之众就来送死，只不过他们没有这流氓玩家这么小白，多少看出点不妙来。那些家伙早不动晚不动，眼看他们打 BOSS 顺利的时候突然有了动作。帮忙？雪中送炭那才叫帮忙，现在这局面谁知道是干什么来了。 不跑等死啊， 叶修说。 那我们白打了。 队中的狂战士说着。形势不对他看出来了，可现在跑的话，早先何必杀得那么辛苦。 还不知道， 叶修说。五人都是一片茫然。 还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君莫笑的攻击却一直没有停过。三大公会的人快速逼近，远程如枪手此职业都已经开始拔枪瞄准了。 闪！ 五人中终于有人带了个头，掉头就跑。三大公会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，加上三家之间互有提防，所以也没整杀包围。一看五人要跑，就没立刻派人追杀什么的，都是去打量其他公会的动静，那才是他们主要的对手。三位会长大人几乎是不分先后地喊出了停。百来人急急刹住，大眼瞪小眼互望，这血枪手几乎就在眼前了，可现在就是冲上去开始围 BOSS， 让其他工会在背后偷袭了怎么办？三个会长几乎都是一样的考量，因为场中的战斗却仍在持续。那五个逃开的玩家跑出半截，也突然意识到军魔校并没有跟过来，回头看去，却看到军魔校依然在与血枪手缠斗。 这人什么意思啊？ 五人费解，他们只是对游戏不熟，不是没有脑子，这人叫他们跑，自己却留下，行为古怪，让他们不知是好是歹，于是不由得都停下了脚步。 跑远一点，这边危险。 叶修突然在队伍频道里发出了一句话。 可他们没有来杀我们啊。 流氓小白说。 信我。 叶修这次只打了两个字。这帮新人是太没眼力劲儿了，如果来个蓝河级别的玩家，这时候肯定都目瞪口呆死了。 和血枪手单对单这么激烈快节奏的战斗中还能抽出空来打字，这得是多少的手速啊。流氓小白不由自主地开始跑了，一边招呼其他同伴 快跑。 另外四人迟疑了一下，有两人跟着流氓小白动了，另有两人却还是待在了原地。他们对叶修的话依然是将信将疑，他们觉得这人是要故意甩开他们。叶修看到了五人不同的举动，对于怀疑他的两人，他只能表示遗憾。他没工夫解释，他的嘴一直在用来指挥战斗，他也没工夫打字，刚才两句话已经是冒险抱手速敲出来的，头前八个字险些耽误到操作。 远程职业是不是能试着先攻击？ 蓝河此时征询手下意见，人先不上前，先远程职业强点输出些。 那可不能保证不会误伤巨木校。 远程职业们汗，血枪手速度见长，和他的战斗就是快节奏快走位。此时巨木校和血枪手移来晃去的，谁知道打出去的攻击会击中哪个？ 这家伙到底搞什么呀？ 蓝河郁闷。中草堂那边，车前子却已经站出来喊道： 这位好汉，带你的队伍加我的团吧，出的东西全归你们。 靠！ 蓝河暗喊车前子奸诈，这队伍入了团，之前的输出就算入整个团队的了，自己怎么没想到这样做呢？ 莫笑兄弟，加我这边吧，东西随便了。 蓝河连忙上前，他觉得自己多少还是和君莫笑更亲近些，一样的条件，君莫笑没理由不加入他们。 加我们这边，奖励全归你们，另送上白狼毫二十根。 霸气雄图这边，叶未央也喊话了，感情他是认为叶修对白狼豪有特殊的嗜好。 莫笑兄弟别信他的，冰霜副本才下几次啊，就有二十根白狼豪。 蓝河忙喊： 二十根我们这边有。 车前子这边又喊上了。西周在一边喃喃自语： 难道这才是这家伙的真实目的？ 蓝河也很头疼，这家伙还真是完全不和人谈感情的，非要把任何事都变成买卖吗？君莫笑却还在无动于衷地打着怪，于是三公会都觉得价码不够，继续往上抬着价。那两个没有跑开的玩家都已经傻眼了，光是出的东西全归你们，就已经让他们两个心跳加速了。后面三公会许诺的东西好像都是他们没听过的，但敢拿出来叫板，显然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两人那个着急呀，恨不得替君莫笑答应。不过两人很快反应过来，这个事儿君莫笑答应也没用啊，因为目前他们这个队的队长根本就不是君莫笑，接受入团或是申请入团，这都是队长才有的权限。两人连忙一看队伍列表，队长是流氓小白。两人连忙在队伍频道里急呼： 快回来。你俩怎么不跑啊？ 流氓小白回答： 跑个忙，这边的几个工会开条件呢，让我们入他们的团，然后装备全给我们，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，队长快回来。 两人激动得语无伦次了，抢着在这儿发信息： 啊，有这儿好事啊？ 流氓小白懂啥呀，一听有装备就星星眼了，连忙就要往回跑。另两个哥们儿看到队伍里的消息也一样激动了。无动于衷的只有君莫笑，三大会的会长都凑上前去对着他进行入团邀请了，结果看到系统提示后，这才一拍脑袋反应过来。 靠，他还不是队长啊。 没办法， 其他五人实在是太没存在感了。 队长跑哪儿去了？ 三大会长开始关心原本根本不在他们视线之内的家伙。君莫笑却在此时突然开口了。 都当心了。 什么？ 所有人茫然。就见君莫笑一记圆武棍将血枪手甩翻后，血枪手突然浑身泛起一层血光，猛地发出一阵凄厉的怪叫。 我操，暴走了。 三大公会那都是老鸟，有知识有见识。 开什么玩笑，生命多少了？ 百来人集体震惊中。生命下降到10%时会红血，红血时 BOSS 会暴走，这是荣耀中亘古不变的规律。在这么多荣耀老手的密切注视下，他们怎么可能放任一队人把血枪手的生命打至10%的红血？但是并非红血的血枪手此时却偏偏就进入了暴走状态。作为一群老手，他们很清楚血枪手的暴走状态有什么大招。如果是他们在打怪，他们一定会在红血暴走前做好准备。但谁知血枪手会在这样一个时候突然进入暴走。 红血不是唯一的暴走条件， 西周突然说着。蓝河的脸色已经变了。的确，在有些 BOSS 身上，除了红血状态，还有一些其他方式导致 BOSS 暴走。暴走说白了就是 BOSS 在濒危时刻的自救。像血枪手这种高端的野图 BOSS， 不是只觉得红血时是濒危，还会有其他条件让他觉得需要暴走来化解危机。 连击200， 蓝河脱口而出。现在注意到这些都已经迟了，从血枪手开始泛血光发出厉叫，一切都已经迟了。所有人感觉到了脚底下的松动，到处都有泥土开始翻开，歪斜的墓碑、残存的石棺都好像苏醒了一般的开始活动。血枪手的暴走是召唤他的亡灵军团，召唤的数目以他仇恨范围内的玩家数为准，此时就相当悲剧了。三大公会的会长都在血枪手的仇恨范围内，他们刚刚还邀请君莫笑入队来着。他们三人代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，他们是团队的团长，每个人都意味着各自工会在场的全部。如果是正常打血枪手的流程，红血之前队长肯定是第一个退出血枪手仇恨范围的。这么多年来，靠这一设定，三大公会之间互相都不知因过多少次，他们太熟悉血枪手的这个大招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 血枪手的叫声还在继续，大队的僵尸骷髅已经从泥里翻出，墓碑下翻出的，棺材里翻出，数量上百。 保持阵型，保护治疗和法师。 三大会长的指示几乎都是一样的。新召唤出来的亡灵军团可不会沿袭血枪手的仇恨，重新建立仇恨的他们属于见人就杀，身边有谁就攻击谁。瞬时间，埋骨之地里展开了一场百人军团的大战。血枪手召唤出来的僵尸和骷髅并没有比埋骨之地的普通小怪厉害，但问题是等级高，他们全都和血枪手一样是26级，埋骨之地的最高等级，对在场的所有玩家都有着等级压制，让玩家应付起来没那么轻松。再加上出现的太突然，分布方式又是随机，让大家都没提防。第一时间，三大公会都有人被围，瞬间就一命呜呼了。